啊。嗯，申生堂真的是成为了一位非常优秀的艺术家。嗯、那利古里尔先生呢，也是这种德才兼备的伟人。 没错。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简单了解一下里尔先生的这个生平。 好吧，好吧。嗯、那作为朝鲜中期的文臣和学者的利古里尔先生呢，嗯、是他在13岁的那年就通过了这个进士试，让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哈。哦、因为听说这个进士试呢，是检测应考人的这个写诗和写文章的实力的一个考试。 嗯、 那而且在这个之后呢，他应考了9次科举考试，都成了状元，所以有人称其为这个9度状元公。通过这些都能看出利古里尔先生在学问方面的超群的实力哈。 嗯、 而且他在参与朝政的时候呢，也在很多很多的方面都提出了很多跨时代的政策。 嗯、 而且呢，在朝鲜是当时是有身份制度的嘛， 嗯、 但是利古里尔的思想呢，是所有人都应该是平等的。对，很 先进的思想， 嗯、很先进。对， 不过他去考9次状元的话，那9届的同学会不会很恨他？ 很恨他。 开个玩笑了啊。 嗯嗯、 那利古里尔先生呢，也是从6岁开始在刚我们提到的坡州生活的，对吧？ 嗯。 那我们在紫云书院当中，肯定能够找到一些他成长的一些痕迹吧？ 没错，没错。那紫云书院里有这个利古纪念馆哈。 嗯。 那利古里尔先生平时是怎么工作的呢？拥有什么样的思想？ 嗯、 还有传播了什么样的学问等等呢？都可以在这里得到确认。 嗯、 还有呢，利古里尔先生的这个一些生平的一些事迹的一些模型，对，模型，即使大家不懂韩文， 啊嗯、 也可以通过这些来了解一下他的一生事迹等等。 嗯、 那他给这个王还有一些他给这个王尚书，朝鲜帝王尚书的这个形象，嗯、那年老之后在私塾教书的形象，以及他送走了这个去世的母亲和舅母之后呢， 嗯、 远离这个凡世间的尘嚣，入山、嗯、当了和尚等等，这些形象都得到了一些再现哈。 哦、 而且还有一边是挂有利古里尔先生的这个肖像画的， 嗯、 还有专门为游客提供立体的一些图像，可以和肖像画拍照纪念哈。 嗯、 那大家还能看到母亲申生堂的画作以及他的书法作品。 嗯、 那看着这些作品呢，会让大家间接的感受并联想到申生堂的这个优秀的品行吧。 对，我觉得这也像是坐上了时光机，对吧？ 没错， 然后回到了当年利古里尔先生以及他的母亲申生堂生活的年代， 嗯、是 去了解了一下他们的这些也不能说是感人， 嗯， 但是伟大的这个事迹， 没错，没错。 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方式， 嗯， 但是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也更有必要去看一看， 没错，没错。 不要天天让你的孩子去这个补习班，去那个补习班， 不要天天填鸭式哈。 对，应该要去了解一下， 没错， 孩子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对吧？嗯，那接下来这个呢，也是可能学习历史的一个很好的地方了，就是这里有他们家族的一个墓地。 没错，没错。嗯、那大家参加就是参观完这个纪念馆之后，出来就能看到这个利古里尔先生和诗人堂的铜像立在前面啊， 嗯、 还有这个母子的牌位和遗像等等。 嗯、 那沿着小路走进去的话呢，会看到由4个台阶状这个组成的这个坟墓。 嗯、 那最上端是利古里尔先生的墓，那下面的那一些是诗人堂的这个墓。 嗯嗯、 最上端利古里尔先生墓往下呢，是由这个他的大哥夫妻的墓，还有这个诗人堂夫妻的墓，还有最下方有这个小儿子的墓，就申生堂的小儿子的墓，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利古里尔先生的一个家族的一个墓地了哈。 是的，嗯、 那其实这个利古这个利古里尔先生这个利古这个号的来源是、 嗯、 来自他小时候生活过的这个坡州的栗子树谷而来的 啊。 嗯，对，是由这个地名而来的。 哦、 那利古的这个家族呢，几乎好几代都是生活在这个坡州的哈。 嗯嗯， 所以这里可能才会有这个利古先生的这个家族的墓地吧。 是的啊，原来这个名号呢也是来源非常的朴实， 嗯， 也体现出利古里尔先生呢一直都牵挂着自己的家乡这样的一种感情。 是， 嗯，其实这样的一些名胜古迹呢都是比较严肃或者是庄重的， 嗯、 对吧？ 嗯、 大家可以除了学习历史之外呢，也可以来到这里去净化心灵，是吧？ 嗯， 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可以让我们散步来放松放松的一个公园。 嗯，没错。那在这个紫云书院周边有非常非常环境优雅的这个公园。 嗯、 虽然这里也是历史文化遗址哈，同时也是因为有这个美丽的莲花池，还有一些草地啊、松树林等等，是一个自然风光非常非常迷人的公园了。 嗯嗯、 那在天气好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围坐在草地上， 上聊聊天，放松一下心情， 嗯， 而且还能够欣赏到，就是因为这个莲花池很美嘛， 嗯， 那照应到映射到莲花池的树的倒影啊，也是非常有感觉的。 没错。 那还有利古里尔先生这个墓的附近呢，墓碑附近左右两旁是有很多松树的， 嗯， 那形成了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松林这个一个路，嗯，那大家慢慢走进去的话呢，可以会非常非常的这个舒缓压力， 是， 嗯，能够让我们暂时忘却心中的杂念了。然后呢，那夫妻还有利古利尔先生在这个退出朝政之后， 嗯， 教授孩子们这个诗和学问的一个场所， 嗯， 那就是一个叫做花石亭的地方， 嗯，对，花石亭， 对，花石亭的地方， 嗯，大家可以去找来看一看， 嗯，没错没错， 我觉得真的是在这里的话呢，大家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 嗯， 对吧， 嗯，没错。 但是逛了这么多的地方， 嗯， 我突然间感觉是不是要到我最喜欢的一个环节，就是吃了哈。我们来到这里呢，这附近肯定也有一些美食吧。我听说在这个附近有一家这个韩牛， 没错没错没错。 韩牛大家知道吗？可能来过韩国朋友知道，韩牛在韩国应该是数一数二贵的这个食材， 嗯，对 对 对。这附近呢，大概离这儿这个紫云书院是3公里左右的， 嗯， 一个地方有一个韩牛村， 哦， 对，所以在这里能够提供非常非常新鲜的韩牛，大家可以在这里， 嗯， 品尝到价格相对比较低廉，但肉质非常新鲜的，对，韩牛，嗯， 对，一般这样的韩牛村呢，都会为我们提供这种物美价廉的食品， 没错， 对吧， 嗯？ 如果您是跟团去的话呢，夫妻旅行团。会带您来这样的， 是的，是的。 但是自由行的话，那就更自由了，对吧？你可以在这里散散步， 嗯， 休息休息， 没错。 肚子饿了以后呢，就来到这里大吃一顿， 没错。 韩牛很贵的， 对。 好的啊，那我们本期的紫云书院啊，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可能也是让您觉得，哎，在新年刚开始的时候，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好像世外桃源的一个地方，是不是您也想来玩一玩了呢？ 没错。 丽华平时喜欢去这样的地方？ 我还行，平时是喜欢去的，但一般和父母喜欢去这样的地方，和朋友一般都会去别的类型的地方。 后面就不要说了， 好吧？ 等下次介绍别的类型的时候 okay, 啊，丽华再可以在我们聊一聊，是不是， 嗯，没问题。 好的，那我们的紫云书院的这一期节目呢就是这些了，那我们在下一期呢会带您到一个充满活力充满动感的地方，我们去到的是美沙里静挺公园，也请您期待下一期的节目吧。好的，那在这里呢，我和丽华就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喽。 这么快吗？ 嗯，是的。不舍得吗？ 不舍得。 好的，那我们下期就准备更好的内容，怎么样？ 好吧。 嗯，那各位听众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下期节目再见吧。 下期见， 拜拜。바보같이아쉬운마른노래가하늘에닿기를눈물속에밤새운내기도가마음에닿기를어렸어내가이럴줄은몰랐어당연한거라그때생각했었어내게남겨준미소가아직도이가슴속에남아있어솔직히난아직받는사랑이필요한가봐홀로남은시간이길어질수록두렵고그래그때가그립고너무보고싶고그래 I miss you so much 이제서야느껴우리공간바다처럼넓은창고라고그안에서하루종일헤매도혼자느끼는외로움마저유일한너의흔적이라고억지로누운감은채견디고있어오늘도 I miss you so much 이제서야느껴우리공간